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来到 FM 98.2 AM 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美食单元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应景，因为咱们北京的天气是稍微有点冷，刚才我基本上这个短袖虽然穿在里头了，但是外头也穿呢子大衣，好像也不太抗冷，就觉得这天吧得吃点横的才能让自己暖和起来。但是我想了想，你说光吃肉吧，吃油的这些不健康，咱们今天聊点这个又是横菜又健康的话题。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去上海旅行的时候，有很多当地的朋友就说了，我们这儿流传一句话叫秋风起蟹脚痒，一旦秋风开始刮起来了，就开始是适合吃大闸蟹的时节了。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交流一下，聊一聊秋风起吃蟹时节到。聊到吃这个话题呢，我一人说肯定不专业，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提到美食，你说这哪有他不知道吧？没有。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隆重邀请一下美食达人洪亮大哥，欢迎。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洪亮哥哥每次一来基本都是带着美食味儿来的。 你，我问你苗山，你今儿穿秋裤了吗？ 没有。 没有啊，等到穿秋裤的时候吃螃蟹就该吃了。 哦，是吗？ 嗯， 现在这天一般人都穿了。 对，你不是一般人，我知道。 腿太粗。 对。 今天和大家聊聊吃蟹这个话题。蟹啊，为什么我没说大螃蟹？因为小时候咱们要说螃蟹这话题，通常聊的应该是海蟹，这个多一些。所以一般我们提到这个河蟹和湖蟹的时候，就叫它蟹。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宽泛一些，咱们主要其实聊一聊这个季节更适合吃的就是一个大闸蟹的话题。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稍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加入咯。另外，如果呢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 FM 的活力982加入我们。好，老规矩了，第一个时段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一个小小的资讯板块，潮流风向标。这个板块呢，我就邀请洪亮哥跟我一块聊聊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本周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事儿。一般跟咱们民生， 我以为没我事儿了呢。 有有有，他还得聊聊吧。你看这身边事儿嘛，离不开、 啊。我以为是你念新闻，我在旁边鼓掌就行了。 这，哎呀，真是怎么能让你一人干坐着呢？是不是？咱们首先聊一聊这个秋风起了之后，不光可以吃蟹了，其实还可以看红叶。嗯 啊，对，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最近红叶都疯了， 那个香山那边堵着呢， 是吧？根本就排不上队、嗯、甚至我今天从那个高速路那边过来、嗯、我哪怕不去香山，你会发现这个车已经排在高速路上了，都下不去。所以呢，这条消息首先和大家聊一聊红叶方面的消息。这个周末红叶达到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香山也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作为香山呢植物园这一片儿这个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西郊线正在高负荷的运行当中。据了解呢，本周末西郊线客流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日客流量达到了90,000人次。所以市民如果选择是工作日出行，比如说从明天开始周一到周五去看红叶还好一点，客流据说可以减少一半。根据北京有轨电车公司的运营部统计，上个周末西郊线运送乘客是16.3万人次，其中香山这一站累计进站量是6.6万人次，占总站进量的是40.5%。那本周末，昨天和今天，西郊线客流再次达到了历史高值，单日客流超过90,000人次。根据北京有轨电车公司介绍呢，红叶观赏期即使在工作日，西郊线客流压力也比较大，单日客流超过30,000人次。不过比这个周末啊，乘客只需要排队不到10分钟就可以上车，周末呢就另说了。如果乘客只能在周末出行，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人家只有休周末，那就只能周末的时候带着一家老小去看红叶。那您最好一就别自驾车，第二呢，选择西郊线的话最好下午就到达，就是错峰吧，应该是。 第三，换一地儿。 其实看红叶不光有香山。 对。 我想妙峰山可以，当然有点近啊。还有百 望 山。 对。 还有什么来了？我记得。 就是你往门头沟里面走，就是那有一条线是什么？从门头沟一直到昌平那边的，就那条线，那条国道。 门头沟到昌平，就是说是从西北到东北一路， 西北一直往北，嗯，那一条路，那条路上红叶多着呢，而且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 不是非要去那个地儿挤是吧？ 啊，就是。 但红叶，但是香山有名啊。 是香山是有名，海拔总共才400-500米，就那么一小山坡，何苦呢？对不对？ 可说呢。那刚才聊了聊西郊线这个话题，我们还其实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公共交通的其他方式，比如您可以乘坐331、360快、360，还有563、630、690、318、505等常规公交车，也是可以前往香山的。在红叶观赏期的高峰时段呢，公交公司增加了55辆机动车，增发北宫门到香山的区间车，方便乘坐4号线的乘客可以从颐和园出来，到达香山。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地方啊，不光是可以香山看到红叶，还可以看到红叶的地方，给大家列举一下。比如说，这个市区里的地坛公园是有枫树的。 啊，地坛公园，对。 嗯，这是离我们最近的。 嗯。 还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森。 奥森也行。 还有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千灵山风景区。嗯，北京园博园、妙峰山风景区、戒台寺景区、十渡巨马乐园、莽山国际森林公园、金海湖景区、慕田峪长城、司马台景区、八达岭国家高速公园、八大处公园、鸠峰国家森林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南海子公园、凤凰岭、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21个公园都陆陆续续迎来了彩叶的最佳观赏期。 就是别都扎在香山了。 您看我这么一念好像选择还挺多。 就是 啊东南西北都有。 您一般去看红叶吗？ 我有时候如果是正好赶上了出行了，我就顺便看一眼。如果没赶上， 顺便，这地儿能顺便吗？那么多， 能顺便。那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去昌平玩了，玩了以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往门头沟扎，就那条路上就可以看红叶了，多好。 我想知道之前您去那儿干嘛。 我去干嘛了？ 你看看， 那个什么野鸭湖。 哦，野鸭湖。 去那儿玩去了，去骑自行车。 一般就是带着家里人去郊区玩的几率高吗？ 野鸭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让带狗进去。 哦，家里养宠物的朋友、 哎、我带着乖乖就进去了。 哦， 哎，然后 乖 乖 就 坐在自行车上啊，傻呆呆的看着， 乖乖还不要票是不是？ 啊、不要票，不要票， 哎，特别棒。 对， 这个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多去一个地儿哈， 对， 野鸭湖公园， 嗯， 从那儿回来您还可以去看个红叶哈。 而且野鸭湖门口那个有个餐厅，那餐厅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他做的所谓的农家菜吧，符合我对农家菜的所有的要求。 什么要求啊？ 不咸不咸不咸。 哦，农家菜一般是为下饭是吧、 嗯、 其实说这个有点跑偏了，我是觉得汉中，哎，不是汉中，该怎么说，哎呀，没有女孩地理好的，就是中部一带，咱们国家 汉中陕西的， 不是陕西，就咱们国家中部、 啊、 中原这一带， 武汉 有点咸，比如说安徽，它已经偏南了。 我跟你说，安徽菜有一个特点叫盐重好色，盐放的特别重， 还上色， 颜色上色上的特别重，所以叫严重好色。 哦，是吧？ 这还是安徽人跟我说的。 哎、 我们这儿的菜的特点就是严重好色，啊，就这么一个特点。 然后河南也咸。 河南是不会做菜。 哦。 啊，那就坐着坐着就行。 呦呦，不是我说的哦。 真的真的不会做菜。 反正是。我觉得能碰到特别好的农家乐，对于出游来说是一件特好的事儿。比如说每年我会选择去滑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平谷有一家铁锅炖活鱼特别好吃， 哦， 叫崔记铁锅炖活鱼，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所以每年就是为了晚上滑完雪能去那儿吃一顿。我跟一姑娘每次我们俩能吃三斤半， 哎呦， 鱼啊还不算别的配菜， 嗯，厉害， 可以是吧？ 厉害厉害。 我其实胃是一弹性胃， 碰到好吃的多吃点。 没错。好，下面再了解一下其他周末可以去的好去处。下面聊聊石景山慈善寺的话题啊。这一周的前天吧，应该是，哎，大前天，10月1号，石景山的慈善寺正式开放了。因为经过半年的文物修缮，石景山慈善寺院内的修缮工程已经如期完工，现在正式对外开放。目前呢，经过修缮之后，文物本体呢是得到了保护，改善了游览环境，但是门票价格也将维持之前成人票8块钱不变，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个好事。很多朋友如果不住在西边，可能不了解，慈善寺始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15年，坐落于石景山西部天台山之上，占地面积是5万多平方米，是一座集道佛民间诸神为一体的寺院，共有房舍100多间，殿堂是25座，为北京市著名的三山五顶之一。2003年1月成立了慈善寺文物保管所，并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人。那今年4月份，为了景区及游客的安全，改善游览环境，慈善寺启动了慈善寺的保护修缮工程，同时闭馆了。所以这现在这一次本周再次开放，是经过了半年的修缮再次对公众开放的。好，下面这个要聊聊环球主题公园的消息了。因为在很久之前，好像很多人就开始期待了，很多人之前都要去新加坡、美国去参加这个环球主题公园，这次咱北京也要开了，您知道吗？ 不知道 啊？您家里人没给您提过吗？ 没有，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人逛主题公园的。 已经过这年纪了是吧？ 嗯，对。 像您家孩子现在应该也不， 孩子也不对这不感兴趣。 主题公园应该是大孩子也应该很喜欢的一个。 他就是每天你只要给他 WiFi 就行了， 嗨， 就可以不用管他。 低头族哈。 啊，对对对。 了解一下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的项目1期全部工程完成规划设计，并进入到了建设的准备阶段，全面已经开工在即。目前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的工程，从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得出啊，环球影城的地铁站、环球酒店、城市大道、主题公园当中的景区轮廓都已经展现雏形。下一步呢，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将会全力的服务好环球主题公园的项目，力促各项工程的尽快开工，据说明年年底就可以玩了。 在哪儿啊？ 这个是在几号线呀？我看，反正地铁通。 哦。你的回答真好。 有一点无言以对。其实我也过了逛环球主题公园的年纪了。 这个时段的最后的十来分钟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呢，我也是代表大家去到处刺探了一下，咱们北京市区其实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形成了一个进下午茶的一个全新版本下午茶的小高峰，好多酒店还有餐厅都推出了自己有特色的下午茶餐饮。 嗯， 我其实印象里以前我以为只有夏天适合下午茶，因为很多的文艺小资们他们喜欢来一个下午茶，闺蜜们聚聚会啊，八卦一下男朋友啊，这是一个好去处。但冬天我一直不知道还有很多人还是想下午栽到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去喝茶吃点心， 就没什么男朋友了呗。 喂，您这个赤裸裸的就是撒在我的心上听着。比如说其实我最近这个礼拜去了好几个地方，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有很多听友朋友在我们网络上有问说有没有下午茶，或者是小吃，或者几个人三五好友好小聚，不光喝咖啡还可以吃点小点心的好地方，所以我找了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是离长安街比较近的华尔道夫新出了肖邦下午茶。为什么和大家提供这个讯息，是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齁甜齁甜的东西， 嗯， 但我喜欢吃腻的， 嘿， 奶油， 嗯， 奶油奶酪， 嗯， 还有黄油这类东西我就欲罢不能。 好 就是什么长胖， 嗯， 还可以御寒， 嗯， 长脂肪的我都特别喜欢。 那你怎么保持这样的身材的呢？ 就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了吧。 哦， 但是齁甜齁甜的我现在为什么不太喜欢，就是吃完了嘴里会有点回酸。 你就不喜欢马卡龙这样的？ 马卡龙我真的不行。 我也不行，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把一个白糖做成那种很漂亮的形状和颜色，然后逼大家去吃。 就可能是美吧，因为它的颜色通常是比较柔和的， 嗯， 是吧？粉嫩粉嫩啊，粉蓝粉蓝啊，粉绿粉绿啊，就是， 嗯， 是不是？反正是好看。 嗯，粉不好吃。 对，就是，但是对我来说太甜了。但是我真是认识几个朋友喜欢吃马卡龙。 是，我弟妹就酷爱吃马卡龙。 真的吗？ 啊， 真的有人喜欢吃。 对，他特爱吃，他那会儿出差到北京还专门问我北京哪儿好吃啊马卡龙。我说你问一个糖尿病患者马卡龙哪儿好吃。好意思吗？ 这不是招我吗？是不是？ 哎，就是。 好，我们看看刚才我说的天花乱坠的这一家肖邦主题，因为肖邦这个品牌是一个很有品质的，所以他们经常会和一些酒店或餐饮合作推出他的主题下午茶。 嗯， 这下午茶我喜欢的原因它不是很甜， 嗯， 而且就算是很 creamy 的地方它也是只腻不甜，下面还有一层抽屉是咸的。 嗯，符合你的要求。 特别喜欢。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到的，洪亮哥你那个电脑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稍微可能有点延时。 没有啊， 还没有是吧？ 什么也没有。啊， 那一会儿有请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调一下啊，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嗯， 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图片上就是甜点的那部分，因为肖邦主题是有两层的嘛，上面是最惊艳的是最里面上面有荔枝肉的那个，下面是奶酪。其实我们知道华尔道夫有名的是红丝绒蛋糕，但这次他们就没出红丝绒，他们出了个白丝绒。 哦， 就是刚才这个照片上提到最中间那部分，上面画着小粉桃心侧面的那块蛋糕，上面放的是荔枝肉。 嗯， 所以呢下面如果腻腻的上面有荔枝肉，一下就把那个水果的香气带出来了，超脱出来。所以这一次， 嗯， 甜的部分也没有很甜。再看一看下边这层抽屉，我直咽口水，下边这层是纯咸的，比如说像西红柿，小西红柿造型的这个，这是一个中间有鹅肝酱填进去的，然后旁边的这个像班级一样，应该它是个班级。 你上面那层归你，下面这层归我。 对，您不能吃甜的嘛。 嗯， 然后旁边的这个有培根卷儿，包括那边可能能看得清楚白色的那个是一个甜虾。 嗯， 然后下面有鱼子做底，然后在一起搭配非常好口感。 嗯， 所以呢对我这种喜欢腻又不太喜欢太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三五好友还有闺蜜小聚的都是一个好去处，给大家推荐肖邦下午茶。下面这款下午茶是来自 The George， 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做银器最开始的一个品牌。 嗯， 尤其是在北欧非常有名。嗯，我们有好几个同事就带他们家的表，然后这一次他们也是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全新下午茶。首先把下午茶的一个整体的样子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感觉草草的摆在一起就绿油油的，因为首先就是很健康，再加上他们家价格很亲民，在下午茶里面188，是不是算便宜的？ 嗯， 因为一般下午茶说实话它的这个劲头都一般奔着400往上了哈。 嗯， 里面都是含热饮、咖啡、茶，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是司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大盘盘，我点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横图，这里面包括了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红色点缀的这个。我昨天问了半天，我说这个是什么，结果大厨出来说这是拿西兰花做的。 哦， 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种很特殊的口感。 西兰花做成红色 啊、 嗯， 然后旁边的这个绿黄瓜缠的上面是一颗大虾，这其实也是咸口的，而且这个司康饼味道特别好。因为通常啊，我们会说一家就是饼房他们家蛋糕做的好不好，我们应该尝一尝司康做的好不好，因为司康味道比较淡、 嗯、 它就是黄油起酥的嘛、 嗯、 如果司康做的好，那就证明这家饼房的水平是不一般的。 嗯， 所以这一家我其实也很推荐，而且位置特别好，在这个护城河边，然后也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小院子，包括中间有阳光房，所以是特别适合大家一起聚一聚。尽管过两天天气可能会有点冷，但是有阳光房的好处就是中间的温度是保持在一定温度的，让我们感觉还很舒适，所以下午呢可以去逛一逛，然后看一下司康饼的这个近景。司康饼的这个上面它有一些芝麻，然后所以劈开之后，哎，不是，还不是芝麻，叫什么什么籽，完了，就很健康那个什么麻啊， 藜麦， 不是藜麦，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麻籽，完了，昨天禁锢了吃了。哎呦，我看看这个图示上面有没有写呀、啊？哦，好像真的榛子，哦，那是榛子，哎，就这个上面没有写。哦，好吧，反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了看，上面有很多一些 大家猜猜是什么籽？ 叫什么什么籽来了？就一种 亚麻籽、 就是，对，是的， 嗯、 亚麻籽司康饼， 嗯， 反正口感上很清新，然后又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家那个奶油奶酪加在那个司康饼中间，口感特别好。洪亮哥，还是你懂得多。 嗯、 好，其实下面我还准备了一些视频，想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这一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四季Hotel他们家出了一个。叫，我得看看怎么写的来了。他们出了一个叫什么香韵味， 嗯， 品鉴活动，然后分几个步骤，又可以吃到美食，又可以戴着耳机听音乐，然后还可以闻、嗯、怎么闻呢？就是到他们那个房间里，他们会以金汤力为底酒做一些香薰出来、 啊、 所以是色香味全部齐全。那很多人关心的还是品鉴的部分，我们先看看这段小视频，大概十来秒，感受一下。我拍的这一段就是我自己特别关心的麻辣烫那部分、 嗯、 刚才那个特别新鲜的食材全是麻辣烫的原料，没有想到 高档麻辣烫 哦，高档麻辣烫，而且味道确实还不错、 嗯、 我也没有搁麻酱，我怕胖，但是他们有一种特别好的底料，然后也很好。其实麻辣烫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可以让它健康，因为首先它水煮的嘛，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只有 其实啊，你就觉得好吃就行了，管它健康不健康。 就是你看，我还要找个好多的理由让自己觉得就吃的有理、 啊、 是吧？ 对呀、啊。 好，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异韵味，然后四季Hotel他们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品鉴活动，应该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瑰丽Hotel Rosewood， 他们最近打开了一个法餐厅的意式厨房，公开厨房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意面是怎么做的。我其实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前两天专门去拍了一个小视频，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厨师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出来给我们展示在意大利比较出名的形状各异的几种意大利面，通过从和面开始到压面机到这个出花纹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通过它的做和展示，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就意大利面有时候吃上去特别有嚼劲的原因。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来看看。 看得我有点饿。您饿吗？ 不饿 啊， 是不可能的。 真的是有点饿。 苗山，你说好了让我来做节目，我没想到你简直过来虐待我，真是。 我跟您说，我不光虐待您，我也虐待了我自己。 对呀，这美食节目就是这样，虐待和自虐。 这个时间段简直就是看着好多好吃的，但是又吃不上，这种心情我真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以呢，让听众朋友们一起过来受虐吧。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现在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时间之后呢，我们的玩转市集和大家继续相约，希望您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我是苗山，稍后跟您聊一聊蟹的话题。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美食单元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这真的冷啊，所以秋风又起了，秋风起是吃蟹时节到，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吃蟹的话题。再次请出做客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美食达人洪亮，有请。 苗山好，大家好，我是洪亮。 谢谢洪亮哥哥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分享很多很多关于吃的这个话题 啊。对，吃螃蟹嘛哈。 对，吃螃蟹。好，在吃螃蟹之前，咱们把这个最近在北京找这个寻店的好经验分享跟大家说完啊。刚才说了一半，这个Rosewood 他们这家的一个开放厨房不是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意大利面是怎么做的吗？刚才看了有那么几种，有很细很细的，还有跟波鱼似的那个长相的，还有一片一片的，哎呦真是语言这么苍白。那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呢？我其实也照了一些照片给大家展示一下。看，这是那个宽一点的这个面， 基本就大面片，然后拿那个小圆滚一滚滚出来一条一条的。这个面通常比较适合是和海鲜一起搭配，和那个酱汁浅色一些搭配在一起，然后 意大利的宽面呗。 嗯，宽面。哎呦，这一边看一边咽口水。好，这张图片小宽面之后，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片，这是要更宽更宽，像裤带面一样宽。 嗯， 然后这个通常 你的形容词都很中国，啊 嗯，特别接地气。 嗯，对。 然后里面就是有，这是牛肉，我记得，反正是和红肉在一起制作的一个。然后另外第三道，哦，这个是那细面，就是正经的，是 spaghetti 是这种吧？应该是 spaghetti 有不同的粗细。有特别细的也有特别粗的，他们分号一号到七号。 哇， 嗯， 这应该是中号吧， 这应该是四号五号的样子。 哦，四号五号的样子，嗯，仍然是有肉在一起。然后下面这张图片，哦，是他们家的这个肉眼牛排。 嗯， 我就见到这种肉眼就走不动道，因为它够肥。 嗯， 洪亮哥喜欢吃菲力吗？ 不喜欢，太瘦 是吧？我也不喜欢，我喜欢肥的，尤其有一圈肥肥的，而且所以我特别喜欢吃羊排。 反正肉眼可以 是吧？肉眼可以， 肉眼可以， 西冷是不是也可以？ 西冷也还行 是吧？ 嗯， 反正够肥的都可以。 菲力不行，菲力太嫩了。 对，而且很多就人吧，还是我想 你知道吗？美国人呢，美国人他们尤其是纽约那儿的人， 嗯， 他们喜欢一种就是 惠灵顿牛排， 不是，那是惠灵顿的。他们是喜欢一种就是肉味特别足的，但是不是很嫩的那种牛排。那种牛排是美国产的牛肉，他们就叫 New Yorker， 就是纽约的 纽约客 啊，纽约的牛排啊，他们就专门叫这个名字叫 New Yorker。 嗯， 啊，你就到了美国，他们就是请你吃就是 New Yorker。 肥吗？ 不怎么肥， 就是瘦是吧？ 但是他那个肉的肉香味特别足。 多汁嘛， 多汁 哦，多汁可以， 够嚼头 哦， 嗯， 够嚼。我喜欢汁儿多肥的， 那 那我还是应该适合是吧？ 吃红烧肉去。 好，刚才看到最后一道菜之后呢，这就是我在探寻那个 Rosewood 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新发现和收获。另外，其实我记得我还有一家来着呀，是哪儿来着？哎呦，吃的我都已经晕了啊。视频好看完了，那我基本上分享完了，有两家下午茶，两个大横菜。好，那就是这些吧。我这一周为了大家大概胖了四斤左右。 才四斤啊？ 啊， 哦， 一周。 哦，厉害。 那好吧，就分享完了本周的京城城里美食探寻之后，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秋风喜吃蟹时节到。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聊聊蟹的话题吧。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样子了。同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蟹的图片，看上去就是馋涎欲滴。如果你想被逗一逗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在微博上以及一直播平台的朋友们，您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正式开始吃蟹的话题。洪亮哥，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其实我蟹也是外行，我吃蟹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因为我懒，我嫌麻烦。 嗯，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我不会剥壳。 这个蟹是蒸着好还是煮着好？ 那北方人肯定是蒸的。 嗯， 一般海螃蟹肯定是蒸的。 嗯， 但是我个人喜欢腌的生螃蟹。 这跑题了。 煮的我是一直在就是找吧，你煮的我没吃过。 嗯，我专门试过，就是同样的螃蟹 啊， 一半我拿来蒸，另外一半我拿来煮 啊，结果 是一样的。 太苍白了， 不是 味道没有区别吗？ 然后呢，如果你要把煮的好的话，它实际上比蒸好，因为你蒸的是。如果你蒸的不得当，你会发现那个螃蟹壳上会带有很多蛋白，就是它有很多蛋白质流失了。 啊 啊，但是如果你煮，你掌握的好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煮可以让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好一些，是不是？ 然后呢，煮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窍门吧。首先先要宽大火宽水，就是你要煮要用很多水，千万别抠了吧唧只用一点水啊，用大量的水先煮开了。煮开了以后把螃蟹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煮，然后煮，然后一直是大火啊，煮大概是比如说8到10分钟的样子。 嗯， 然后这时候呢不要关火，千万记住不要关火，然后把你的那个盘子你先拿微波炉先给它转一下，给它转烫了。 哦， 然后拿这个盘子然后直接把那个螃蟹给放进来。 您这基本上就是正经大酒店做法了。 也不正经，就是微波炉啊，是家里的。 但您讲究啊，这盘子都已经加热了。 你如果是这么放的话，它那个螃蟹那个壳上的水分呢会马上蒸发。 啊、 嗯。马上蒸发了以后呢，你吃的那个壳是脆的。然后它那个然后它的那个黄还不被那个被你挤出来，就像蒸螃蟹那样挤出来。所以这样螃蟹特别好吃 哦、嗯、所以煮的其实科学的多， 煮的好。 但是哎，我怎么有点不太理解，在于蒸吧我们觉得嗯，好像不说蒸我们说煮、嗯、它有很多那个汁儿会煮的那个水里、嗯、 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你就煮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它实际上它没有让你有很多水进去的那个余地，因为你螃蟹在那里面一开始它是活的， 嗯， 它正吧呢，然后呢再往后它死了，死了以后呢、嗯、就是它那个肉是在慢慢的变熟，变熟的过程中呢它并没有什么缝隙让你那个水进去， 所以以后就能煮就煮吧。 煮 多久了？大火 8到10分钟。 大火吗？ 嗯，大火。 是开锅下螃蟹还是从 开锅下螃蟹？ 哦，开锅下螃蟹。 嗯， 好，这洪亮哥先给我们说了一个家里的这个吃螃蟹的秘招，这个是无论是海螃蟹还是河螃蟹、湖螃蟹都可以吗？ 对， 哦，都是一个好办法。 对， 8到10分钟，然后开水下锅。嗯、 对， 那大火煮沸。 对， 好，要哎呦，特别饿，真的。 嗯 哎呦，这个了解了这个家里面做菜的小妙招之后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自古啊拜倒在这个螃蟹腿下的人，据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们形容说，估计比拜倒在四大美女裙下的人还多。 四大美女她碰不着啊，那当时交通不方便。 对，吃螃蟹就容易的多了、嗯、 对，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吃法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小理论、 嗯、 而且每个地方的人吃螃蟹的讲究也不同，比如说有一顿能吃20-30个的，还有这个嗜蟹如命的，有一位大作家李渔，他就是嗜蟹如命，有一些小癖好、嗯、还有一些这个自古的古人他们就觉得，袁牧大诗人哈、嗯、袁牧就说了、嗯、觉得吃螃蟹呢清蒸的味道太淡了，螃蟹还是加点盐煮的好。 杭州有种做法， 嗯， 是把那个蟹壳给掀开， 嗯， 在里面塞上一片火腿肉，然后再拿来， 他觉得寡的慌，是不是？借点肉味儿， 这样的话，他那个借点肉味儿，他那个螃蟹肉就变咸了，咸了以后就好吃了。哎，这个做法挺好玩的。 哎，这个是做法挺好的，啊、也可以借鉴一下。家里好操作吗？ 好操作啊，你就切一片咸肉往里一塞就行了。 但是它不会流吗？ 没事。 我其实特别担心螃蟹挺贵的，夸一掰开，稀里哗啦全流了。 那最贵的是那个什么呀？是黄油蟹，黄油蟹是真贵。然后那个你要操作起来是真费劲。 你家里最好不好操作，这种贵的螃蟹还是上。 我操作过一次。 怎么样、 啊、我有一次我儿子过生日，我一咬牙一跺脚。 豁出去了， 买了3只螃蟹， 嗯， 3只黄油蟹。那时候黄油蟹还没现在那么贵，那时候是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只。 那个时候已经400多块钱一只了。 就3只就1000多块钱了。 这个产地是哪里啊？ 产地是深圳南边的那一片海域， 嗯， 是那个黄油蟹最出名的产地，深圳一直到湛江那一带。 就叫黄油蟹的原因是它这个肉质比较， 因为它的那个身体里面，它的那个把黄油啊，就是它的那个黄分布在全身了， 嗯， 就跟那个西班牙火腿似的哈，非常均匀、 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肉都是被染黄了。嗯，然后呢你要我当时是蒸的啊，还不是煮的，当时蒸之前呢要先把它冷冻一下，把它冻晕了。 真残忍 啊，冻晕了以后它蒸的时候它不会正吧，正吧了以后你一正吧，突然断了条腿儿，那黄油滋就出来了。 哦，容易漏。 啊，对。 哎呦，说到这个了啊，我们就干脆说说地方的做法吧。 嗯。 我们刚才这个洪亮哥说的那个黄油蟹应该是深圳往南一个广东省再往南的那片海域。 对对对。 那离得比较近的就是咱说说南方吃蟹是比我们北方人总体来说讲究多了哈。 他们吃海蟹多。 咱们首先说说厦门吧。 哎，你怎么又跳北边去了？ 厦门是北边吗？ 厦门在广东的北边。 哦，那行，那咱们再说南边的潮汕行不行？ 啊，行， 潮汕可以。潮汕最有名的就是潮汕砂锅粥了。 它是从那个厦门往南大概300多公里吧， 是吧、 嗯、 然后这个潮汕人讲究把这个米做到一个极致， 嗯， 是吧，所以就是说那个粥要煮沸，煮飞还要、 嗯、 然后呢把这个米一颗一颗的用时间长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把它熬煮的已经面面的了，像米汤一样。 你要说潮汕砂锅粥啊、 嗯、 跟你说的这种米啊还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这种米是已经煮得很烂的米了。 嗯， 潮汕砂锅粥啊它里面的米啊实际上是略微带点硬度的。 哦，口感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它煮的时间会短一些。 米要更长一点。 米要更长一点。 那通常这两种都可以放螃蟹吗？还是 一般它做如果是传统的砂锅粥的话，它是用第一种，就是那个煮的时间短一些的。 嗯。 你如果去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讲究的一个粥店吧，你就跟他说我要传统的砂锅粥还是要那个烂一点的砂锅粥。 哦，烂一点的合着是新潮做法。 对，你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啊。 那传统的做法是没那么久的。 没那么久的。 哦， 就是嚼起来那个米粒有一颗一颗的颗粒感的。 哦，人家说这个虾蟹粥就是潮汕砂锅粥当中被发扬光大而且最被人喜欢的一款。 因为它虾和蟹两种味道不一样。 嗯，然后说这个粥的粘度和蟹的鲜美是融为一体、 嗯、 而且真正的就是美食爱好者才懂得欣赏，因为有不同的虾和不同品种的蟹入了粥之后味道呈现的都不一样哈。 不一样，对 啊。而且呢就是说一碗掺着姜丝的虾蟹粥下肚，满足的不仅仅是味蕾，还有潮汕人那颗走到哪里都充满乡愁的胃。这是一位福建的朋友在我们之前调查的时候的底下留言。 他里面要加点姜丝， 嗯， 还加一点冬菜， 嗯， 还加一点芹菜的碎粒儿。就是在潮汕那边芹菜的碎粒是百搭。 嗯 嗯 很多菜都会撒上一把 提鲜的，是不是、啊、我们看看潮汕砂锅粥啊，首先我们看看锅什么样，你看是就这样的。 嗯， 而且我想知道潮汕当地点的粥真的是从是米开始现给你做的哈。 潮汕当地你找不着砂锅粥。 为什么？ 他们都在家里做，从来没去餐馆吃。 哦，人家觉得这东西又去饭馆了。 你去满大街，你在汕头满大街，你去找不着砂锅粥。 因为在当地来说，这个实在是太普遍了。 对，然后我那个有一次呢，我在我一个亲戚家，他说今儿晚上咱吃那个吃粥吧，现宰了一只老母鸡，拿那老母鸡的汤去熬那个粥，鸡肉就不吃了啊。就 吊汤用， 吊汤用，然后拿这个粥，拿这个鸡汤熬了这个粥以后，然后再加上平鱼， 嗯，哟， 新鲜的平鱼， 平鱼鲜呐， 啊，然后这就到我腰这么高的一个大桶，就是大家都来了二三十口子，来了一大桶粥，然后外卖叫了四只烧鹅，然后今天再来几点小咸菜，今天就是喝粥、吃烧鹅、吃咸菜。没了。 哇，这个生活太美好了。 对啊， 形容一下， 这是在家里吃的。 形容一下味道。 那不用形容了，我喝了四碗。 您这种糖尿病人为什么、喝粥合适吗？还喝了四碗。 喝了四碗， 我 太好喝了。 但是就很鲜很鲜哈、 嗯、 怎是一个仙字了得。我在想啊，这个节目呢四个时段刚做到第二时段的中间，我真的已经肚子都叫得不行了，该如何进行下去呢？好，我们再看看另一张图片啊，就是这个拉了近景之后，这个拿勺子蒯出来，你看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蟹和虾就是剁碎之后入粥之后，这基本上已经快出锅了。您觉得从图片上来看，这一款应该是偏米一些的还是偏粥一些的？ 从这一看是北京的 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虾和蟹放的太多了， 不应该那么多吗？ 其实在潮汕那边用不了那么多，它因为它很鲜呢，你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那个虾和蟹。在北京你那个虾和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新鲜或者没有那么好吃，我就足量的给你放，我多放点。 而且有的时候你放的不多吧，虽然有那味儿，但客人会觉得你这个偷工减料，是不是？ 对啊，所以这是一看这是北京 道具，是不是？这些都是好，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就是虾蟹粥，来自于潮汕的砂锅中的一种。那说了这个之后，咱们是不是可以说说厦门了？还是您想说说周边还有什么其他的地儿？ 说吧，说厦门吧。 说厦门哈，厦门要聊的是煎蟹，这个您熟吗？ 我没怎么吃过，他们没带我吃，太坏了。 是吧？给您介绍一下煎蟹啊，这个闽南 海鲜大叔提意见，他居然不带我吃煎蟹。 海鲜大叔当时带您吃了多少种？ 哎呦，数不清了 啊，数不清，咱们就。 那就算了 吧，得了，是吧？ 他自己亲手做的鱼丸子给我吃。 哇，其实我也会做鱼丸，就是经常失败。我们了解一下来自厦门吃蟹的做法，就是煎蟹。闽南三省临海，但是煎蟹这种吃法好像据说只有厦门才有。煎蟹呢，要用小只的平底锅，油铺以大量的老姜，火候也要控制的恰到好处。时间久了呢，蟹黄就会发柴了，就干。所以说太短的话呢，里面蟹肉还可能没熟，所以煎蟹刚端上桌的时候味道有点像闽南的名菜姜母鸭。或许因为这个螃蟹属于大寒之物，所以这样的配搭也是说不定是受了这个姜母鸭的启发。没有了姜醋汁儿，用老姜熬出来的螃蟹也不用担心它太过寒凉，这是还比较养生的一个办法。 没吃过，不发表意见。 我看看有没有图片缠缠您啊。哎呦，真的，我跟你说，找这个图片的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痛苦的。哎，找着一张， 你图太多了， 每一张都饿呀。 嗯， 看看，就这个样子。 嗯， 您面前的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了吧？一会儿 没有， 可能稍晚一点就会有了。嗯、看这个，我觉得这螃蟹首先不错。 是啊，满黄 啊，足两蟹。 嗯， 而且煎了一下。时间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煎蟹对于蟹的饱满程度的要求比清蒸还要高得多。 嗯， 这个钳子必须是带有八九分甚至是十分满的膏或者黄，否则煎出来可能就不成形。煎好的蟹黄呢呈漂亮的橘红色，论口感和味道呢似乎比流质的蟹黄要稍逊，但是里面的蟹肉却非常的饱满和鲜甜。懂得吃蟹的人呢从来不贪图这个个儿大，小肥肥据说是喜欢吃蟹的人最爱的一个品种。 那就是我这样的咯。 说煎蟹简直刷新了一只螃蟹能肥出的新高度。 嗯， 所以我们刚才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它这个瓷实。 嗯， 这就是厦门的煎蟹。 我终于发现我一个优点了。 嗯， 小肥肥， 小肥肥。 嗯， 好，那下面我们再聊一个呢，就是南边另外一个就是会吃蟹的地方，就是广东和香港一带，他们的避风塘炒蟹。 嗯， 这就不用说了啊。避风塘这个词儿最早是来源于香港的，最早是避免船只遭到台风的侵袭而设立的。1990年以前呢，相当庞大的水上人口以避风塘是为家，支起炉灶，避风塘也随之演变成一种海上人家最擅长的一种烹饪方式。所以避风塘不光可以炒蟹，还可以炒一切哈。 嗯， 尤其炒海鲜是比较适合。 炒赖尿虾。 赖尿虾。 嗯， 赖尿虾肥吗？ 肥，特别大的那种赖尿虾。 哦，它是不是赖尿虾也可以经常做醉虾用啊？ 腌的，嗯，腌的。北方有那种腌虾，就是营口啊、那一带。 那具体到菜肴的做法上，就是避风塘炒蟹的螃蟹一般会选用肉蟹，精髓呢用于酥而不烂的蒜蓉，大量的蒜蓉搭配豆豉、辣椒等佐料，先炸蟹再放蒜蓉，油温是关键。 太热蒜蓉会糊掉，火候不够呢又不能充分的激发出香味，所以这种起源于香港渔村的当时人管这叫穷人菜。 嗯， 现在如今已经成为了酒楼里的热销。 好高啊！ 对，因为那产蟹嘛，当时， 嗯， 这是做法哈，是人当地的，就是水上人家的一种特别做法。 现在有北京有好多避风塘炒蟹吧，他偷懒儿，他往那个蒜蓉里面加了好多面包蟹。 那就是标准的避风塘炒蟹，到底应该是 就是蒜蓉， 就只有蒜蓉， 大量大量的蒜蓉。 哦， 就你吃完了那个炒蟹以后，你还能把那个蒜蓉打包，打包回家再炒一菜。 蒜现在比面包那个面包糠贵吧？ 对呀、啊，所以呢，就好多那个，好多那个餐厅，我一吃这蒜蓉里面加了好多面包糠， 嗯， 没那个蒜的那种香味儿。 说实话，我好像没有吃过纯蒜蓉炒的避风塘炒一切， 嗯， 我好像吃的都是盗版的。这么一说， 嗯，你去那哪儿，表哥香港火锅，让他们炒一个避风塘。 他们是真的蒜蓉， 他们全是蒜蓉。 嗯 嗯， 所以有时候要看看是不是来自当地的厨子哈。 嗯， 就是很广东厨师是很讲究的，对自己菜品的要求，老板让改也不愿意改的哈。 对。 然后这个就是避风塘炒蟹，然后很多朋友是尝过的，如果没尝过的朋友没关系，我们也有一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反正 你这照片多。 有，对，一边咽口水一边找到了，就是这个，这是成品啊。您看这张图片应该显示的就是正经蒜蓉炒出来的样子。 嗯，蒜蓉是少点。 对，少点哈。我刚 摆盘摆太漂亮了，应该大量的蒜蓉放进去。 哦，您看炒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高温，就是基本就是油要九成热吧，然后下蒜蓉爆香。 对， 然后呢快速的翻炒，然后捞出来，因为那个蒜可能会变色的话。 对， 可能会变黑色。 你蒜一变色马上就得收了， 嗯， 不然的话它的蒜越来越最后就变成糊的了，就没法吃了。 哇，看了这张图片之后真的简直就是肚子已经不能忍了，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应该稍事休息一下了。大家可以总结一些关于蟹的话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放马过来问一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做客嘉宾呢是美食达人洪亮，跟我们一块聊聊秋风起，一起吃蟹的话题。我是苗山，稍后接着和您聊玩转市集，和您相约。 那我一丝一丝记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

欢迎洪亮哥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分享吃蟹的好话题呀、啊！洪亮哥简直是吃过大江南北，就说吃蟹吧， 就说吃蟹吧， 也是吃过。 我是小时候就开始吃了， 半个中国的。 嗯，那时候小时候吧，就是都是在家吃蟹，买了螃蟹自己家自己做。一般是去我们一家人都去那个我妈妈的二舅舅家， 嗯， 去他家，然后一起吃蟹，买上三五十只螃蟹， 嗯， 那时候螃蟹便宜啊，三五十只，然后 是一顿的还是几顿的？ 一顿一顿。然后我跟你说、啊、怎么吃，先煮一批螃蟹吃， 嗯， 然后呢，还有一批螃蟹呢是。我的二舅老爷， 嗯， 就是他是不进厨房的，他只管一件活，就是把那蟹肉给剔出来。 哟，这挺麻烦的。 特麻烦。然后呢，还要什么呢？还要煮上一只黄鱼，把那黄鱼的肉也剔出来，然后把蟹肉跟黄鱼肉一起做一蟹羹。 哇，这么麻烦的菜，家里 啊，特麻烦。 二舅老爷是哪人啊？ 二舅老爷他是江苏人 啊，怪不得 江苏宜兴人， 怪不得。 然后呢，他那个把那个煮螃蟹的那个汤啊留着，下面条里面切几片生姜，然后下面条。我觉得那个汤没什么好吃的，你想他煮完螃蟹以后，说是鲜吧，确实有点鲜，但是那个味道不够。然后呢，然后 没加其他的添加剂，当然了。 嗯，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把那个蟹钳呢，尤其是公蟹的那个蟹钳， 嗯， 它那个大蟹钳，它两只不是有一只可以掰出来的吗？ 嗯， 把那一对儿都掰出来，然后把它那个公蟹的蟹钳上不是有很多蟹毛吗？ 嗯， 把它拼在一起，就拼成了一只蝴蝶。 哟，还有造型呢！ 啊，然后这把这个蝴蝶呢就贴在玻璃窗上。然后那一晚上蟹宴吃完了以后，玻璃窗上呜全都是蝴蝶，蝴蝶满天飞， 能粘得住？ 能粘得住啊！你回去试试。 你再教我一遍怎么弄？ 就是那个公蟹，那个蟹钳， 就是大钳子嘛。 啊，大钳子掰出来，其中有一只可以掰出来，另外一只是连着的。 就是这样，下边的那只可以掰下来。 对，掰出来以后呢，里面那一片不是白的吗？白的一小片吗？然后还有一小节儿是也是很小的。然后把它对着一拼，拼的那两个小的呢，就像那个蝴蝶的那个， 嗯， 那个什么犄角，不叫犄角，那叫什么呀？然后旁边那两只呢，就像翅膀，拼出蝴蝶来了。 哦，然后怎么粘上呢？ 啊，就是那个蟹毛啊，它的蟹毛不是那个，那个就是使劲一摁就把它 靠静电是吧？ 啊，对，它都不是那个，然后把它。贴在玻璃上它就不掉了。 哇，还得有个见证。 嗯， 今天晚上吃了多少螃蟹，吃有多少蟹脚和蟹钳，还可以过过数。一扬头看个 窗户，尤其是公蟹，母蟹它那个毛太短了，一般粘不住。 哦， 啊，公蟹特别容易粘住， 一抬眼就数数今天吃了多少个， 吃了多少公蟹。 吃了多少空隙，这是小的时候家里吃蟹的一个美好回忆哈。 对， 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吃蟹美好回忆，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另外如果您在微博平台上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洪亮哥是不是有一个微博 啊？ 您是不是也告诉大家一下，回头让大家上去艾特您一下啊？ 新泉之家。 新泉之家哈。 嗯， 我这样吧，我可以干脆啊，就在您这个下边改一个名儿，把您的那个微博写上。这个啊，您再说一遍。 心泉之家。 哪个心？ 心脏的心，泉水的泉，知乎者也 的 知， 心泉 家庭 的 家 的泉，知乎者也的知，家庭的家，心泉之家。 对。 哎，是这个。 嗯， 不错。好，我们就两边切换一下哈，一会儿叫这名儿，一会儿叫这名儿， 还在这么玩的呢， 好玩吧？ 好玩，好玩，好玩。 好，那咱们下面呢，再聊一聊，每个地方有特色的烹制螃蟹的好办法。刚才聊了厦门、潮汕，还有广东，乃至这个来源于香港的这种水上人家的避风塘、炒一切的这个做法。下面我们要说说哪儿呢？肯定离不开江浙一带了。江浙一带应该是吃蟹最讲究的地方了。比如到今天蟹八件我都不知道怎么使。 你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使。 我也不知道。 我那天听扣扣姐那介绍她怎么自己在家做抠蟹黄出来、我说这个一般我都不吐那个皮，我直接就咽了。 她那个她那边讲究的吃法太耗时了，我一般没那个耐心。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上海的同事，他们家祖籍是宁波的，他就说他吃一只螃蟹一般需要45分钟。 哦天哪，我这种急脾气受不了的。 是啊，我也受不了，我说45分钟要了我的命了。然后我们有一次出差去上海，那下午还有活动嘛，中午我说随便吃一点，我一看这会儿是大螃蟹上市的季节，不吃螃蟹没有天理了，要天打雷劈打啊。然后我就跟我那同事说，我说中午咱吃一螃蟹吧。啊，那你吃吧，我在旁边看着。我说你也吃啊。不行，我一吃咱下午活动别做了，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结果他就生看着我吃。 哇， 哎呀，太残忍了。 那既然说到上海了，那咱们就说上海的吃法哈。上海那天咱俩一块去的，像美味斋是比较早年间51年是不是来的北京，我记得 五六年，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他是说有很多江浙沪那边的专家来到北京嘛，说要给他们来点那个他们习惯的吃食。你光在北京的食堂里吃那个大馒头他们也吃不惯。所以呢就给他们就是从上海那边叫了厨师过来，开了一家叫美味斋。美味斋实际上原来是在上海开的，是1920几年就开了。然后他 上海当地老字号。 对，然后他来了北京以后就开了一个美味斋，那是56年。然后中间呢就搬了好多次家，从西单又搬到广内，广内又搬到这个现在这个祥达大厦。 我这次去之前上次的记忆还是白广路那儿呢。 对啊，白广路啊，那就是广内的那家嘛。然后他是就是一直搬，我就一直追着他吃。你跑哪儿去，你往哪儿跑，然后我就追，追着他吃过来的。 我们那天就是反正尝了一些新菜，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印象里还是以前经常去美味斋尝什么毛血炒年糕啊，比较经典的，还有生煎馒头啦，然后还有像糖醋小排，还有一个叫什么来了，有一个酱什么酱肉方，就是用那个腐乳腌制那个五花精五花肉。现在还有那道菜吗？ 好像还有， 是吧？就是很多菜其实很费火， 对， 但是不太认的人可能不太懂得点，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好那天我们一块儿去的。 还有它的比较平民的菜红烧肚当， 红烧肚当， 红烧滑水， 红烧滑水， 这是它特别保留的两道平民菜。 这个上海人生活很精细，把这个鱼啊分不同的部分会做，比如滑水就是那个。最下段 鳍 那一段，因为那一地儿为什么叫滑水，有劲儿嘛，在水里主要把方向还有动力基本都是那个部位，然后肚当是这个相对脂肪含量最高的地方， 对，最肥的那一段， 所以也好吃嘛。反正那个肚当是特别好吃的。 是，你想那鱼它就取这一段就这一段好吃， 精华 我给你做 但是这一次我们尝到的应该是一些新菜，新的做法。我那个菜单你看还留着，拍了个照片。 是你拍的还是我拍的？ 你拍的 就是吗？ 你看，就说我偷照片，你还这偷的？ 我一看这个照片，我就知道是我拍的。 哎，这样洪亮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天这几个菜吧，应该有一些都是有源头的。 蟹粉黄鱼冻，这是就是做肉皮冻的那种做法。然后他把黄鱼和蟹粉放在里面。冻上了，所以这一道呢就是很类似于北京的这个肉皮冻，但它里面是黄鱼和蟹粉， 只是长相是哈。 对， 然后第二道菜是这个是 媚娘醉菌什么 鲜， 醉菌鲜，它是就是雪媚娘的那种做法，然后 这是创新菜， 放了一些那个菌类，然后再放了那个蟹类。说实话，这道菜我觉得它那个媚娘那个太甜了， 对， 不太搭。我觉得不如像宁波汤圆，就是宁波的那种肉汤圆那种做法。你做了一个，然后里面包上肉馅，然后你煮熟了是烫的，加上汤， 这样更好。 因为肉汤圆就是没那么甜，味道没那么强， 对， 里面咸外边甜，有点怪是吧？觉得传统做法，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浓油赤酱嘛， 嗯， 是上海菜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再看啊，这个菜单里我们却着重要说一说，就是后面这个蟹黄三叶香是哪个来了？ 蟹黄三叶香就是那个芹菜叶子。芹菜苗 哦，那个 苗上面 挺惊喜的， 嗯， 那个是真的很惊喜。 嗯， 然后另外就是想说说这个菜，您记得吗？ 啊，记得，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比如我们家传统吃的， 嗯， 黄鱼跟蟹粉搁一块儿，就是类似于这个的菜，只不过我们不摆这么好看的形状，它这个形状的蟹钳呐、蟹腿啊，都是拿香菇搅出来的，然后那个蟹盖里面一打开，里面就是。蟹肉和那个黄鱼肉啊，我们家呢就是做成汤羹类的了。 哦， 嗯， 这个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香菇丝， 嗯， 它其实就是很提气， 嗯， 但是有没有担心就是香菇丝的味道？因为香菇是蘑菇里面味道重一些的，它会不会抢蟹的味道？ 没事，反正这个菜香菇也忽略不计 啊， 大家不怎么吃， 嗨。然后呢，其中不过这个首先这个造型很逼真， 对 啊，吃饭挺有面， 对，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 啊，这个年糕， 这个年糕简直是好吃到爆啊。 对啊，这个是那个怎么说呢，这是江苏那边慈城的做法，慈城打年糕是一绝。 您顺便跟我们说说这个年糕，同样是江苏，他们有多少种做法啊？ 那这种做法是怎么说呢，它是比不如像宁波那种是它是已经做好了，等于是要进超市卖的嘛，它是做的比较硬啊，你切片切了以后然后再煮，就是有的好一点的年糕呢煮完以后是很顺滑的，不好的年糕呢煮完以后糟糟的，就没有那种弹性。 那天我们吃的那个怎么能那么糯？ 那是就是现打的，手打的。 哦， 他是把那个米使劲打，捶打，捶打成那个糯性，糯性出来了以后，直接就做成年糕了。 你看它非常软糯吧，但是它又很有韧性。 对，但它这种年糕呢，你就得现打现做，你没法去超市里卖，所以超市里你买不着这样的。 那肯定一般都是饭馆自己做。 对。嗯，这最早最早我是在那个侯新庆的那个餐厅里吃过。 嗯嗯，侯老师的，嗯。然后呢，这道菜里面其实它有传统毛蟹炒年糕的这个味道，就是 做 法。啊，对， 它这个蟹比毛蟹炒年糕那个蟹要高级多了。 哦，毛蟹是比较便宜的蟹， 毛蟹是很小的小蟹， 取个味儿而已。 啊，对。 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黄色是蟹黄，对吧？ 嗯。 所以这是高级的炒法了。 对，但是这里面还是年糕最好吃。 年糕真的好吃，嗯，而且它把那个蟹黄的味道全部吸汁吸进来。 对， 味道很好。然后呢，有一道这个菜叫什么来了？其实我个人也挺喜欢。 啊，这是茭白丝儿 啊，茭白丝儿， 嗯， 上面那是鱼子是吧？ 对，黑鱼子儿，茭白丝儿，黑鱼子儿，再加了点蟹黄。 嗯，这个您感觉怎么样？ 嗯，就那么回事儿。 是吧？但是对于吃了好多腻的来说，中间清净口嘛。 对，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它加了蟹黄了，但它就加那么一丁点儿。你说你能吃着多少味儿？ 啊，哦，这狮子头， 嗯。狮子头，它这个狮子头做的比较好，因为狮子头如果要做的好的话，首先一个，你肥肉得多，你肥肉千万不能少了。就是 狮子头的精髓是什么？ 一般来说，有的配方是说是三肥七瘦，但是真的做的好的那个狮子头是五肥五瘦， 哦， 或者六肥四瘦，这样的搭配。 偷摸。 然后他那个 咽了一下，接着说， 因为他那个狮子头你要做好吧，首先一个你要切成小丁儿， 嗯， 你不能剁碎，你要切成小丁儿， 剁碎了就没有嚼劲儿了，没有嚼感。 你然后你把那些小丁儿呢，你要捶打，你就是摔打，使劲摔，往盆里摔，摔出那个粘性了。然后呢，你这个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呢，你再下高汤去煮。煮完了以后，然后你这个狮子头应该好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是成型的，成一个狮子头，但是你用勺一咬一进嘴巴它就散开了。 我这个好难啊， 是 因为你经过那个 打碎敲打，就 你要蒸完了又煮了， 可能就碎了，一煮就成飞了，是吧？煮飞了， 对，所以这对厨师要求很高。这道菜很费功夫， 费火费手艺。 对，他这道菜做的很不错，然后里面加的那点蟹粉就忽略不计了。 嗯， 主要是吃狮子头好 啊，这技术真的好。我那个整个狮子头我都吃了，我记得。 对， 那汤也很鲜美。 对啊，它是高汤嘛。 嗯嗯，也不糊口， 而且是那种清汤的高汤。 嗯，刚才那个我们在那个照片里面提到了有一个就是豆腐包的那个， 嗯， 就是豆腐皮。 对，它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 看看这个名儿、啊， 像寿司里面的那种豆腐包是那种寿司， 醉霜鲜福包， 对， 鲜福包里咬开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对， 这个做的其实挺好的，我吃了一个， 对，这谁拍的？拍的那么好？ 这张洪亮哥哥拍的， 嗯， 而且专门来了一近景， 嗯， 觉得馋我们还不够，上面还用一小韭菜给系了一个封了个口， 嗯，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菜就是鱼丸， 嗯。这是把这个鱼给它，它是一点一点，它做成鱼丸了，然后再跟蟹粉一块烧。 这个真的挺费劲的。 嗯， 我觉得首先说实话，这个鱼肉啊， 嗯， 上劲儿、成型儿、成丸儿是个很困难的过程。 对，因为有很多餐厅啊，它那个我原来去过西安的一家餐厅，他们就说这个，他们有大量的剩下来的鱼肉， 嗯， 他们做别的菜用了鱼头了，比如说，那这鱼肉怎么办？说挤鱼丸吧，说挤鱼丸这玩意儿太费劲了，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挤出来了一大锅，就是用一个大盆煮了一大盆出来了，说这个就卖也不太好卖，算了，当员工餐吧。好，他们员工连吃了3天鱼丸， 啊，嗯、这么高级别的员工餐， 太高级了。 那就不能做别的吗？ 不是，他就是说他因为他就挤出这么一盆来了，说我这就卖这一盆，然后我就不卖了，这也不太像话，说干脆做员工餐吧，大家吃吧。 但是也挺费工的哈， 特别费工。 我在家做过一次，反正成型、 你得把那鱼刺都给剔出去、啊、 对， 你因为你如果这个鱼丸要售卖的话，你要求更高了，你不能有点任何一点鱼刺都不行，那老人小孩吃了怎么办？ 嗯嗯， 对不对？ 我们那天可以看到这道菜里面，在这个汤的这个部分，所以是炒鱼丸的时候，它里面是和蟹黄、 嗯、 蟹粉一起炒了一下。 对， 所以大家如果拿勺㧟一下，㧟到鱼丸的时候，是可以捞到那个汤汁里是带着蟹粉、蟹黄。 苗上，我问你个问题 啊， 拆蟹粉的蟹大概用几两的蟹？ 关于蟹的一切事儿我都不知道。 一般用2两左右。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能用太大的，太大的以后那个蟹黄少了，蟹肉太多了，它那个蟹黄和蟹肉的比例就不对了。你用2两左右的蟹、 哦、 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一半蟹黄一半蟹肉。 2两才多大呀？ 对呀、啊、所以拆起来费劲啊。 所以那天我听扣扣在那儿说，又拿擀面杖吧，又怎么拆的呀？ 他拿擀面杖一挤，把那个蟹肉给挤出来。 哦、 嗯， 我还想知道一下，蟹黄和蟹粉是一样东西吗？ 差不多。 哦，就分怎么叫法是吧？ 对对， 就是黄那部分是吗？北京人说的那个。 对。对 哦，那我就踏实了。每次就说什么的都有，我都不敢插言，怕露怯。好，最后这张照片就要说出重点了。哎，还有2张照片，看倒数第二张吧。这个是 蟹酿陈， 蟹酿陈这也是一个老菜了。其实 蟹酿陈是老菜，号称是南宋时期的菜。嗯，然后它实际上这道菜，它如果配的虾仁是那种手包的河虾仁会更好。 手包的河虾仁， 嗯， 那这个您觉得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呢？ 手包的河虾仁它会小一些，然后会弹性会更弹一些。 嗯。就其实包括很多朋友之前我们在网上那个做调查的时候，很多人提到了说南宋年间流行的这个蟹酿陈， 嗯， 而且很多人说在杭州好多的餐厅都尝过。 对， 是不是在江浙一带比较多这种做法？ 它就是一个餐厅做出来了，然后好多餐厅都学呗，都做这道菜。 然后呢，之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有大概几个网友都有同样的问题啊、 嗯、 说想知道这个蟹酿陈是不是只是为了取其形而丢掉了味道。 它实际上那个橙的那个味道是比较解腻的。 但是比如说那天我个人觉得橙子的肉有点多。 不是，它那天吧，它那个橙子里面那层皮它没给去掉。 哦，有点苦，反苦。哎，因为橙子里面 那 层皮 把那个剥掉了就好了。 哦，因为橙子是甜的。嗯， 对。 哦，哎呦，现在还说点酸的，你知道吗？说点酸的甜的吧，好像一开胃更饿。 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望梅越望越饿。嗯，好，就看一下关键的这个啊。这就是那天我们看的这个大闸蟹了哈。 啊，这是醉蟹 啊，这是醉蟹。我个人特别 醉蟹。 哦，我其实特喜欢吃醉蟹。 嗯， 我记得以前最早年间我吃过呛蟹。 嗯， 拿黄酒腌的那种。嗯，而这一次的这个是熟醉蟹哈。 对，熟醉蟹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吧。最有名的是北京的那个段誉做的。 嗯， 他那会儿就是号称是醉蟹小王子。 以前人家说不是吃那个生醉蟹嘛，是因为有卫生安全的这个考虑。嗯，所以现在熟醉蟹又兴起来了哈。 对， 但熟醉蟹会不会容易不进味儿？ 容易。 是吧？ 容易。 因为生的醉蟹我觉得好是好入味儿一些。 嗯，就是这个熟醉蟹就不是特别 入味。这个您觉得家里面好做吗？好操作吗？ 不好做。 这个， 不好做，千万别做。 这个连尝试都不要尝试。 你试那个黄酒就累死你，因为这黄酒啊，你不能用年份特别大的，年份特别高的那个黄酒吧，腌起来是苦的。 哦。 但是你又不能是年份太低的，太低的它没有香味儿，你就得一点一点试。我用哪种酒？ 八年花雕。 差不多就是8到10年的，然后你还要里面还略微加一点糖，再加点其他的香料。 嗯， 然后你得一点一点试出来你来那个醉这个蟹的这种酒。 哦，所以现在醉蟹呢流行吃碗熟醉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生冷的。 嗯， 但是又好这口，这是一个好的办法。 对，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熟醉蟹，又到广告时间段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玩转市集苗山和您接着聊关于蟹的话题。我们再次回来节目的时候将会聊一聊其他江浙还有什么，我看看啊，还有几个地儿，南昌、四川这些好地方分别是怎么做蟹的呢？我们稍后见喽。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事情，后来我们又再遇见，虽然成熟了些，笑容却都没变。就在那瞬间，有很多感觉，排山倒海淹没了视线。你没有开口，紧紧地拥抱着，却以为深渊。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以为时间可以像沙滩和潮汐洗去回忆痕迹，哦，我们如果不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

反正我在汉堡的时候，当时是大闸蟹，也是蟹多为患。 对， 一欧元一公斤，然后呢，称了几公斤，人都说都算一公斤卖给你。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有几个也是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小姐姐们，就带我去郊区的一个海边去钓海螃蟹。 嗯， 所以我那会儿又吃大闸蟹，又吃海螃蟹，而且你像钓它还不要钱，就费点食儿钱。 嗯， 然后呢，买的大闸蟹也是很便宜。总体来说，欧洲人不太会吃鱼吃蟹，因为麻烦嘛。 我三姨九几年的时候吧，她去纽约。有一次在海港边遛弯儿，然后就是看见他们那个有渔船呢，靠着边了，在那收拾那些鱼呢，说看见有螃蟹就扔回海里了。他一看，哎，这么好螃蟹干嘛扔了？说你这螃蟹能不能卖给我？你要啊？说我要啊。他们串了一串，叫一沓12只嘛，他们一沓，你给1美元吧，1美元12只大螃蟹。 哇哦，他们不太会吃，也不太会弄。 对， 跟我 他们看见螃蟹就扔回去了。 哦，太麻烦了，就跟我似的，把壳一起嚼了，嚼不动的地儿吐出来。今天和大家聊聊蟹的话题，秋风起啊，简直就是一个吃蟹的好时节。所以在今天呢，有什么喜欢吃蟹的朋友们，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关注了“关爱青年计划”之后，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您点一下，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我们还有很多馋您的图片，还有视频。另外，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刚才说到上海了啊，然后呢，我们最后也是提到正好在北京开了分店美味斋，他们家最近的推出的一些全新的一些新菜品。当然了，提到了上海周边的这些什么江浙一带也是很会吃蟹的，所以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江苏的蟹黄汤包。 嗯， 怎么样？红亮， 蟹黄汤包要用吸管吸。 这个，哎，您说吸管吸，我好像有一张图片，正好说这个的事儿呢。您觉得怎么个做法是最好吃的？或者传统是，我记得玉华台是不是？ 对，他们做过那个，就是他们蟹黄包吧，他们有很多做法，比如说在江苏的如皋，我有一个朋友是如皋人，他就给我们带过那个大包子，就是蟹粉大包子，里面全是蟹粉，那一个这么一大包子，几年前了啊，5块钱。哎呀，便宜死了，我们觉得。 然后汤汁充足。 然后我们就去他们家，去他们家理由就是吃包子去了。 哎，可是我听说这个蟹黄这个大汤包，不是最好是出锅1分钟之内吃，不然那包子会塌。 对， 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哦。 然后他那个，他后来又回过一次家，那就涨到7块钱了。然后在北京，我找着一家卖蟹黄包的。那一家呢是说我一半蟹黄一半肉，他卖10块钱一个，我就跟他说江苏如皋那边有纯蟹黄的包子，7块钱，不可能，要赔本的。 然后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插着吸管吃，看一张图片，有图有真相。舌尖上的中国也曾经报道过，这是从侧面戳一个口。 对， 这不烫嘴吗？ 烫啊，得慢慢吸啊。你使劲吸那就烫嘴了， 就是您先戳一个口，你先让它放放气儿，顺着管， 对对对、 别就贸然吸上去，烫嘴。有一个网友曾经写过这个蟹黄汤包，说他第一次吃这个蟹黄汤包是在扬州吃早茶。其实他觉得江苏各个地方都能吃得到，但每个地方的味道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其中泰州靖江的蟹黄汤包对他来说是特别诱人的。他说这个皮薄如纸，吹弹可破，而且呢，每次吃之前都得心里默念啊，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但舌头还是无一幸免的会被烫到。这是一个吃蟹黄汤包的一个美好记忆点哈。所以大家有机会到江苏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蟹黄汤包。下面江浙沪要提到的就是我最爱的醉蟹。醉蟹，如果说这个蟹黄汤包人见人爱，那这个醉蟹这种生猛的做法，可能能欣赏它的人就要寻找有缘人了。 呛虾醉蟹， 呛是吧？因为好多人不吃生冷， 对 吧？ 然后它呛虾醉蟹，它也有季节，因为他们如果生做的话，它一般就是要比较新鲜的，马上做好，马上吃。所以呢，就是 你如果是天太热的话，他就不敢做了。 嗯， 啊，所以一般天很热的时候，他一般那个餐厅里都停了这道菜。 嗯，其实提到了这个醉蟹呢，醉蟹对蟹的要求比较高，像刚才洪亮哥哥说的这样，而且对这个水质要求是不是也是要求很高的？ 对于蟹来说，如果水质不好的话，你那蟹根本就不好吃啊。 哦，有些人说买回来的大闸蟹最好先在清水里养一养，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 没有啊。 它本来就在清水里长大的，你还清水里养什么呀？ 有一个网友朋友说，因为他说他是南方，但他不是那儿的人，他说他对那个做醉蟹有一个自己的总结的一个小经验， 嗯， 就是说他买回来的湖蟹，然后要在清水里养一下，然后用小刷子刷干净，然后呢用越沉的酒，醉出来的蟹就越香，大概就是用酒泡3到7天就可以吃了。 嗯，不一定，不一定是越沉的酒越香，越沉的酒它沉的酒它带苦味儿， 啊， 嗯，你有苦味儿，你得试，就是一般就像你说的8年10年，差不多是这个年份的好。 花雕哈， 你来一40年的完蛋 啊， 苦死了。 总体而言说，苏北地区的那个醉蟹可能会偏咸一些，杭州相对柔和，上海人的醉蟹就偏甜。 这看各餐馆的配方不一样， 没有一个地方的风格， 嗯， 是吧？ 对，我觉得不是这么分的。 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哇，这是腌的过程， 嗯， 一个一个的，然后再看可以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哎呦，这蟹黄很饱满啊。 嗯， 洪亮，您自己在家有没有腌过？ 我没腌过，我有一个朋友腌过，他有一次腌了，说那个，跟我说你到我家来取吧。然后我就， 您这都是什么朋友啊？真是太赞了！ 他们家离你家很近，在双井。 真的？ 嗯。然后我专门开车跑双井去取了一趟。 什么时候那个我跟您一块儿去？ 不是，他现在已经换工作了，去香港了。 哦，嗯，可惜了。 哎呀，好吃啊！他自己做的。 这个是不是醉蟹最好就是湖蟹为主，海蟹不行吧？ 海蟹做生腌蟹。 海蟹做什么？ 生腌蟹。 生腌蟹。 腌的蟹就是潮汕的做法。 但是没有酒的味儿啊。 也有东北的做法。东北的做法跟潮汕的做法的区别是，潮汕比较讲究这个味道的这个调和，就是说你不是某一种味道特别霸道，把那个其他的味儿都抢了。东北就不管了，我就霸道，就是放一大堆蒜去腌这个蟹， 嗯， 腌了就是浓浓的蒜味儿。 嗯。但是就没有酒味了吗？很多人喜欢吃醉蟹就是因为有黄酒的味道吗？ 不是，他那个没什么酒味，他用了酒，但是那个酒味不是很浓烈。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话学学醉，但是这个醉蟹家里不是特别好操作哈。 嗯， 有点难。那咱就不聊这个，说点容易的吧。宁波的咸蟹您听说过吗？ 吃过。 宁波的咸蟹这个是怎么做的呢？看看啊，您知道吗？是不是记忆空白了？ 空白了， 记忆空 白 了，那就好。 嗯， 这个江浙腌制螃蟹的办法有很多啊，有的就是熬白酒，像咱们刚才说的， 嗯， 还有的要这个添佐料。但对于新鲜的梭子蟹，宁波人最钟情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简简单单的用盐腌的咸蟹，也叫盐渍蟹。新鲜的螃蟹收拾干净以后切成块，用粗盐腌制，别无他料。这听上去可能比醉蟹还要疯狂一些，对于有些人来说，嗯，但宁波人却认为这是很家常的家常菜。其实想想呢，是吧， 嗯， 说因为螃蟹出自大海，本身就自带咸味儿，加了盐丝毫不乱，可能比这个古人鲤鱼所认为的蒸还要更接近世间好味，利在孤行。这是宁波人自己总结的。 然后你知道东北人吃螃蟹他们怎么做吗？ 嗯， 我去那个盘锦， 嗯， 盘锦他们不是有稻田蟹吗？ 嗯， 说句实话，我觉得稻田蟹并不好吃。 嗯， 只不过是有这个噱头。你看，我这是稻田里的蟹。所以那稻田蟹出来以后，说实话很一般。但他们那边的做法呢很特别，叫做烀螃蟹。 嗯， 什么叫烀呢？就是说，他们把几个螃蟹吧放在电饭锅里，电饭锅里放少量的水，就放一点点水，然后就开始加温，加温呢一直要烀到这个水干了。水干了，然后那个螃蟹壳都出现焦了，就烧焦了以后，然后他就说，然后我一看这烧的时间太过了，就是一般要烀一个螃蟹20多分钟，我说按我的理解就是这已经过头了，我就中间我就问那个大姐，我说 这螃蟹好了吧，能关火了吧。小伙子懂什么呀，这螃蟹的水呼得干干的才好吃呢。啊，好吧，我就等它呼得干干的吧、 就是把里面的水分全部就吸收出来、 全部呼干了，然后你再吃，果然不好吃。 不好吃是吧？ 不好吃，它呼的时间太长了。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还是那个多吃一点好吃是吧？ 它你想干干的，而且那个蟹黄都已经干得发紧了， 还是相信会做饭的地方人的意见哈。 啊，算了吧，反正我们就吃个新鲜吧。 好，咱们看看宁波的咸蟹长什么样啊？你看长这样， 嗯， 挺新鲜的样子。哇，蟹黄里再泡点米饭，哇， 嗯， 真是完美。 这就像有点像那个韩国人吃蟹，他们那个酱蟹， 嗯， 就是这样，就是在蟹壳里面泡点米饭。 但他们那个酱蟹真的蟹太小，那么小。 有大的 哦，有大 的， 我只吃过小的。 我去那个首尔，他们那儿那个韩国人请我们吃的，就专门找那大螃蟹， 哇， 然后说来这个蟹壳里面拌点米饭，拌点米饭吃，哎呀香啊， 入味儿。 嗯， 好，下面就要说香啊，有更香的，咱们四川的香辣蟹，是不是更香？ 那就是当螃蟹不太够新鲜的时候，就拿它做香辣蟹呗。 嗯，香辣蟹这个精髓在哪儿啊，洪亮哥？ 就是不新鲜呗。 就嗨，就是说实话，就是喜欢美食的人都知道啊，如果用这个重调料烹制的时候，通常因为在古时候有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地势一定交通方面不是很方便，而当地不一定会产到很新鲜的食材， 嗯， 所以才会用比较重的味道来掩盖它。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严重好色的安徽 啊， 他那会儿呢，就是因为他那边呢商人很多，到处经商啊， 嗯， 经商了，然后他从家里带什么走呢？就带点腌的东西， 不容易坏， 不容易坏，而且有那个。有一些东西是坏了以后反而成了好吃的菜了，比如说臭鳜鱼。臭鳜鱼就是一直放在一个木桶里面， 其实它已经坏了吧？ 它已经臭了，对，它已经臭了。然后它拿出来就煎一下，然后再烧，它就是臭鳜鱼嘛。所以呢，就是你不说碰到这种地方，你说它东西好吃吧，好吃，但是呢，就那么几种。 嗯嗯。 啊，你吃来是翻来覆去，哎。又吃回来了， 嗯 啊，我有一次去那个徽州，他们就是，我总结了一下，他们就是笋衣、笋干，猪肉，豆腐、咸菜，就是这几样东西开始排列组合，啊，笋衣烧肉，啊，笋干烧豆腐，啊， 排列组合， 啊，豆腐烧肉，啊，然后又来回来去排列组合，你今天排列组合成这一套， 笋干炒笋衣， 就还是这一套。没别的东西， 嗯，我所以就说有时候为什么靠海人家会吃呢？人食材丰富。 我那会儿就问过我老丈人，我老丈人是汕头人，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汕头没饿死过人吧？他想了半天，对呀，没有啊，实在没得吃了，下海捕捞点鱼回来吃呗。 嗯，幸福啊。 对呀、 啊、实在没得吃了下海， 实在没得吃了就吃点鱼吧。 嗨， 嗯， 我们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四川的香辣蟹啊、虽然说现在生活都好了，您那儿蟹现在用的也是很新鲜的，但这种做法还是流传下来了哈、而且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点这个香的辣的，咱们看一看 四川那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四川是内陆、内陆省份， 嗯， 但是四川人民呢对海货有着无限的向往， 嗯， 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加一点海货进去。比如说他们的毛肚火锅，这是麻辣的哈，我要加扒皮鱼，他们那边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鱼来着？ 什么鱼啊？记忆又空白了。好，我们再看看香辣蟹的东西，我看上去其实还是挺香的。 嗯， 其实还是挺香的。 但就是说，然后那个四川那边呢，它有那种叫什么，就是海味面。海味面是什么呢？就是鱿鱼干。 哦，就还是钟情海货 啊，它特别钟情。 钟情海货， 嗯。 最后要分享的是南昌的香辣蟹饺， 嗯。 和四川比起来，江西人吃辣的能力一点不逊色的 啊，他吃的很辣的 啊， 非常。 螃蟹除了清蒸，香辣才是符合本地人的口味。要说螃蟹身上最好吃的部位，除了蟹黄蟹膏，就是两个大钳子和蟹脚里的肉了。所以橘黄蟹肥的秋天，也就是现在，南昌的这些老饕们啊，怎么能放过这口鲜呢？所以香辣蟹 香辣蟹脚在餐桌上的出镜率就很高了。下面你们看看啊，刚才描述了一下到底什么样，咱们看看南厂，哎，找着了，基本上就是以那个大钳子为主。 嗯， 但是说实话看上去没有香辣蟹香。 因为南昌那边做菜吧，它就怎么说呢，它有点类似于安徽的那种做法， 偏咸是不是？ 嗯，偏咸。然后他们做了很多菜呢，他就是比如说他的炒那个鸭子哈，他会把鸭子切得特别特别碎。 嗯， 啊，这是他们的炒法，就是特别小的块， 把鸭子炒得特别特别碎。 嗯， 那是怎么吃的呢？ 就是炒鸭子，炒了一锅菜。嗯， 这就属于您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其他地方没有那么擅长做饭的地方。 对， 好， 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贬低某个地方啊，这是各地的这个文化和那个他以前的这个生活习惯造成的。 嗯，好，我们最后呢看一看啊，我们刚才提了好久这是什么蟹黄啊蟹膏啊，很多人在家拆蟹黄出来哈，蟹黄到底长啥样。 嗯， 就是长这样。 嗯， 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在湖蟹河蟹里面可能出现吧。 嗯， 海蟹里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对，海蟹没有这么多蟹黄。 嗯， 而且没那么黄。 大闸蟹被人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蟹黄膏。 对呀，啊， 我再看看旁边的这张图片。哎呦，哇哦，如果有一大盘的蟹黄只要炒一炒出锅了，然后拌着馒头吃，这简直完美。 嗯，那个美味斋还有一道菜叫做秃黄油拌饭。 哦，秃黄油拌饭，那天其实 秃黄油是苏州的一种叫法。 嗯， 他们的本地话叫太黄油。 嗯， 太黄油，太是什么意思呢？是只有纯粹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面只有黄油，也就是说它里面呢都是蟹黄蟹膏，啊，没有蟹肉，全放在一起，然后加点猪油炒，炒制出来的。你就想象吧，这玩意儿多香。 造价很高。 嗯， 不过那天我们吃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就是杂粮版的哈，有薏米。 嗯， 健康多了。 这有什么可健康的？你秃黄油本来就是不健康的食物。 对，其实这个那天我们也探讨了一下，因为这个秃黄油听上去其实有点肥。 对啊， 是吧？它确实也肥。 对啊， 所以你就不应该考虑那么多了，是吗？ 你都已经吃了秃黄油了，你还要什么健康？ 健康就不会去那店，是不是？ 我就不点这个秃黄油了吗？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白米饭好。 传统的。 对。 白米饭因为有那种糯香，然后软嫩感。 对，它这加了用了麦仁什么的，那个整个味道都不对了。 对，因为粗粮不像那个白米饭一样那么入味儿， 不吸。 对，不吸油。 嗯， 那个黄油可以在白米饭里吸进去，然后那个和汤汁整个融合在一起。 是， 我跟你说，说到这一会儿的时候，简直就是饿的感觉已经达到了巅峰。 秃黄油可以配蛋羹 啊， 可以配豆腐。 嗯， 可以配米饭。 嗯， 可以配面条。啊， 最后这张图片就是您看把这个蟹放在笼屉里出锅之前的样子。 嗯， 就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吃蟹的好时节。 嗯， 哎，其实最后这点时间，我觉得洪亮哥有没有一些特别好容易的操作办法，除了刚才您介绍的煮比蒸要有这个营养价值要含量更高。 嗯， 但是我如果不想光蒸或煮，我稍微有点做法，但是没有那么难的，有没有家里比较好操作的做蟹的办法？ 你还是煮吧。因为 除了做白味蘸姜汁，有没有别的点容易的？ 不蘸姜汁更容易，白口吃。 不，除了白口吃，有没有做法上容易点的好操作的蟹菜？ 没有 啊。没有，都得去饭馆了。 你蟹菜，你最简单的一点，你得拆蟹粉吧。 香辣蟹是不是容易些呢？把它剁不剁不一炒。 香辣蟹我觉得这就是为了这个不新鲜的螃蟹做出来的一种做法。为了一些内陆的省份，为了让他们就是他们想念这个海味的这么一种做法。 好吧。 啊，对了，那个剥皮鱼叫耗儿鱼。 哦，叫耗儿鱼是不是？ 耗儿鱼他们叫耗儿鱼。 哦， 实际上就是剥皮鱼嘛。 嗯， 广西广东那边沿海地区很多的。 终于想起来了 啊，那鱼皮特别厚，要剥掉。 哦， 然后把脑袋给去掉，然后的这个鱼肉就冷冻着发过去了。 嗯， 他们就是耗儿鱼可以做炖丝瓜。 啊，这是一道菜，或者是做耗儿鱼火锅，或者是涮火锅的时候放耗儿鱼。 嗯，侯亮哥，我想最后说一下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吃蟹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像今年吧，您觉得大概一般持续有一个月的时间吗？嗯，最好的时间段？ 有，从现在，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吃了。 嗯， 吃到明年一月份吧，差不多了就。 嗯，哦，可以吃这么久，我以为就一两个月呢。嗯， 对，差不多就到一月份。 哦，所以今年是晚一些还是早一些呢？ 今年北京的天气应该算早一些，因为天气凉得比较快。 嗯，今年天冷 主要是看江南那一带出蟹的产地，他们只要凉了啊，你又问，你打个电话给江南那边的朋友问，哎，你穿秋裤了吗？他穿了，好嘞，给我来的螃蟹。 哦，嗯，我反正记得好多年去上海的时候，确实是身边朋友都说，现在还不够时候，要吃点海蟹吧。 嗯， 等过两天秋风起再吃大闸蟹。 对，他现在就是现在可以吃母蟹了。 嗯， 啊，再过一个月吃公蟹。 嗯，总之秋风起现在是吃蟹的好时节。 对， 到明年的一月份之前应该都可以有比较肥美的大闸蟹享用。 而且今年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你如果喜欢吃太湖的蟹的话，因为大家知道两大产地为一大产地是阳澄湖，另外一大产地是太湖。 嗯， 明年就吃不着了。 为什么？ 所以今年要赶紧吃，因为明年不许在太湖养蟹了。 哦， 所以今年是太湖蟹的最后一批， 那明年可能产量就靠阳澄湖撑着了。 不是，也有其他的湖啊，像南京那边的固城湖啊。 但大的有名的就是这两个嘛。 对，其他的蟹呢，比如说湖南湖北还有很多蟹，但那些蟹呢，你仔细吃它的蟹肉会有点发苦。 嗯， 因为它那的水质不够好。 嗯， 啊， 好，今天这个蟹的话题就是这样，希望呢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儿，在这个时间段到什么地方该怎么点蟹，然后在家里呢怎么操作蟹，然后吃蟹有什么讲究，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都有所收获。再次感谢有美食达人洪亮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下次等洪亮老师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啊。 啊，下次我们说那个热红酒哈。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半小时对于我们话题的陪伴，以及资讯部分半小时的陪伴，两个小时的节目，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所收获。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 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谁让我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